死了要命的儿，奈何还没那些上那个长着呀，是太阳养着草见不上个人，哥哥我在这个梁上呀，妹子你在哪个，看中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拜拜上，看中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拜拜上。

见怪人。你在你家里打表扬，我在我家里忙。衬衫的那块面儿呀，亲妹子送不上怪忙。 Bye. 的是个花匠，哎还有绿的是个纸上， 不行。

却慢慢我多悲伤而伤了。水流呀，那个桥。 Oh.